有事， 有事。 理论， 理论。 可怕， 可怕。 可爱， 可爱。 有意， 有意。 反面， 反面。 反正， 反正。 保证， 保证。 典范， 典范。 几次， 几次。 语调， 语调。 美术， 美术。 数数， 数数。 小路， 小路。 忍耐， 忍耐。 少数， 少数。 演戏， 演戏。 短见， 短见。 武术， 武术。 武力， 武力。 美丽， 美丽。 鼓励， 鼓励。 努力， 努力。 肯定， 肯定。 否定， 否定。 举例， 举例。 广大， 广大。 马路， 马路。 买断， 买断。 垄断， 垄断。 手术， 手术。 指示， 指示。 马上， 马上。 主要， 主要。 语句， 语句。 访问， 访问。 巧妙， 巧妙。 警惕， 警惕。 土地， 土地。 眼镜， 眼镜。 冷静， 冷静。 谨慎， 谨慎。 解散， 解散。 古代， 古代。 统治， 统治。 手册， 手册。 海带， 海带。 领带， 领带。 仔细， 仔细。 可敬， 可敬。 保证满意， 保证满意。 马上手术， 马上手术。 有事请假， 有事请假。 仔细数数， 仔细数数。 买份晚报， 买份晚报。 几次访问， 几次访问。 美丽可爱， 美丽可爱。 主要理论， 主要理论。